天迎来第一缕清新阳光，每天奉上第一道信息早餐。新闻晨报，每天清晨六点与您相约。 北京时间早上六点零一分，欢迎打开北京新闻广播，聆听全天精彩节目，从新闻晨报开始。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赵龙。 早上好，我是于飞。新闻晨报为您带来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今天是2021年7月23号，星期五，农历6月14。今天限行的机动车尾号是5和0。接下来我们先浏览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今晨关注，您将会听到：强降雨造成河南33人遇难，超过300万人受灾； 交通运输部要求运营单位汲取地铁雨水倒灌事件教训； 北京已经有8支应急志愿者队伍赶赴河南参与救援； 东京奥运会开幕式将于今晚举行。 媒体速览将会为您带来各大媒体今早重点关注的内容。 稍后的今日节目早知道，您还会听到新闻广播今天全天精彩节目综述。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下面是详细内容。 今晨关注， 我们首先来关注河南特大暴雨。记者昨天从河南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截止到昨天凌晨4点，强降雨造成河南省103个县市区、877个乡镇超过300万人受灾，33人遇难，8人失踪。目前，河南全省已经紧急避险转移376000人，紧急转移安置将近26万人，农作物受灾面积超过215000公顷。 记者昨天了解到，交通运输部会同财政部为河南紧急安排1500万元公路应急抢通资金。目前铁路方面，南北方向京广高铁、郑州往东方向的郑徐高铁保持安全畅通，列车运行逐步恢复。 公路方面，河南全省公路没有出现车辆大量滞留现象。郑州周边高速公路已经恢复正常通行，城市公共交通逐步恢复。根据目前汛情发展情况，郑州防汛一级应急响应昨天已经降到3级。 针对近期发生的地铁雨水倒灌事件，交通运输部要求运营单位充分汲取教训，进一步调整完善应急预案，对超设计暴雨强度等非常规情况，采取停运列车、疏散乘客、关闭车站等应急措施，要进一步加强巡查监测，及时发现险情苗头，当发生水淹倒灌等突发事件时，要严格按照相关要求，不具备安全运行条件的要坚决停。 受到河南多地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昨天北京站停运始发列车7趟，北京西站停运始发列车101趟，是7月20号以来停运列车最多的一天，接近北京西站途定始发列车总数的一半。提示旅客可以在30天内登录12306网站客户端，或前往全国任意车站的售票厅人工窗口办理全额退票手续。 根据北京市统一部署，北京排水集团紧急组建抢险突击队驰援郑州，参与应急抽排工作。昨天凌晨4点，抢险突击队集结完毕，开赴郑州市中心城区27区。经过13个小时的长途跋涉，昨天下午4点50分，抢险突击队到达郑州。按照指令，73名抢险队员分成2组，第一时间前往郑州市郑东新区2处积水点参与排险工作。 据市应急管理局发布的消息，截止到昨天下午4点，包括北京蓝天救援队在内的本市8支应急志愿者队伍已经赶赴河南参与救援，共计出队165人次，救援直升机1架，救援车辆64辆，大小救援船只50多艘。目前，白金10分钟应急服务队、通州区青少年志愿服务队等正在筹备前往河南。 北京蓝天救援队一行近100人、30多辆车，昨天到达郑州后，与前线指挥部取得联系，紧急赶往受灾严重的巩义市米河镇进行救援。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王悦发自现场的报道。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王悦，我现在在米河镇，可以看到这里大量道路、房屋被洪水冲毁，土地龟裂，泥沙遍地，电线杆树木倾倒，电线与树枝杂乱地在地上缠绕，破损变形的车辆也随处可见。据当地居民宋女士回忆，洪水来前，他们接到政府紧急疏散的通知，虽然家里人安全，但家里的房子已被冲毁。 上午，他的亲戚从外面买来大量的烧饼等面食，在街边分给同样受灾的居民。看到从北京、湖北等多地前来支援的救援力量，他感到很暖心。下午1:30左右，当地发现附近水库水位已超过警戒线，恐怕有溃坝风险，因此紧急通知救援队进行群众疏散，所幸最终风险解除。记者了解到，北京蓝天救援队到达米河后，迅速与当地消防、公安等部门进行对被困群众的救援以及失踪群众的搜索工作。未来几天，北京蓝天救援队还将继续配合当地展开搜索救援，同时进行消杀等工作。 连日来，河南暴雨牵动着人们的心，北京目前也已经进入主汛期，公众如果遇到暴雨，可能遭遇哪些危险，应该如何自救？北大国际医院急诊科主任秦宇红表示，暴雨中最常见的伤害主要有溺水、电击伤、动物咬伤和传染病。来听一下新闻广播记者韩萌的报道。 北大国际医院急诊科主任秦宇红表示，在暴雨中最常见的就是溺水，因此他建议如果遭遇暴雨又在户外，一定要尽快寻找地势高的地方站立。 水流很大的时候，而且温度非常低，凉水中间一般人10分钟左右，可能人就完全就体力耗尽了。首先呢是肯定往高处嘛，尽量躲开。 暴雨中第二种常见的危险就是电击伤。在洪涝灾害中，电力设施落入水中，很有可能造成漏电的情况，尤其是电线杆附近经过的人可能会触电。 当你感觉到出现发麻，甚至脊柱出现痉挛，有可能就是已经附近有真的有电了，或者是看到周围有人不明原因突然就倒了，或者是突然就不能动了，都是已经被电到了。这种情况下只能是尽量避开，不要盲目的上去脱臼施救。如果要是确实有工具，我们有长的竹竿呀，就让你在远距离上把它跳开呀。 第三种常见的暴雨伤是皮肤伤、动物咬伤和传染病。一旦遇到洪涝灾害，人和动物的生活环境都遭到了破坏，可能出现一些不常见的疾病。 这种情况下可能会皮肤有损伤，然后呢泡在污水中间呢可能会被感染。再一个呢就是消化道传染病了，因为这种洪涝灾害完了以后往往伴随的就是瘟疫的流行，包括鼠疫霍乱的里面是多见的。或痢疾，大家也一定要注意卫生，发现动物的那种尸体啊要给它及时处理啊，经常配备一些这消毒的设备啊。 秦宇红表示，虽然现在是夏季，但零度甚至夹杂着冰雹的雨中，人体长时间浸泡很容易失温，危及生命。如果不幸在水中，可以采取适当的体位保持温度。 如果是确实浸泡在一个相对温度低的水中，如果是单人的话，尽量把身体呢蜷在一起，为了保持体温。如果多人的话呢，大家最好是互相靠拢在一起呢，减少失温。 继续关注国内疫情，截止到昨天下午1点，南京市总共诊断13例确诊病例，还有9例无症状感染者。南京全市开展的全员检测，目前已经采集核酸标本500多万份，已经封闭小区、村居34个，路口、街道确定为封控区域，进行封控管理，人员只进不出。 广东省中山市昨天通报，当地在对来自中高风险地区人员进行排查当中，发现1例无症状感染病例。这名病例曾于本月15号乘坐飞机到达南京禄口机场，19号从南京禄口机场返回中山市。中山市从昨天起，全市范围内开展大规模核酸检测。 辽宁也出现了南京病例的关联病例。辽宁沈阳市昨天在对从南京到达沈阳的人员排查当中，发现1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目前已经转入定点医院进行隔离治疗。 奥运速递。 在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延期1年之后，第32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于北京时间今晚7点在日本东京奥林匹克体育场开幕。本届东京奥运会是奥运历史上第一次延期举行。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表示，能走到开幕式这一天真的不容易，他心里的石头落地了。 东京奥运会共设了33个大项，339个小项，包括5个新增项目：攀岩、滑板、冲浪、空手道和棒垒球。其中，棒垒球是继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再度成为正式项目，其他4项是第一次成为奥运会正式项目。 今晚东京奥运会开幕式值得期待，而今天白天也将有许多项比赛的预赛。开幕式和比赛都有哪些精彩看点呢？来听一下体育广播记者李维的报道。 北京时间今晚7点，东京奥运会的开幕式将在东京奥林匹克体育场举行。为了更好地进行疫情防控， 参加开幕式的运动员需要保持社交距离，增加了入场的时间。原计划在东京时间8点到11点举行的开幕式将延长到11点半结束，届时如何点燃主火炬，开幕式的表演将怎样呈现等悬念都将揭晓。按照惯例，希腊体育代表团第一个出场，而难民奥运代表队第二个出场，东道主日本队最后一个亮相，而其他代表团将按照日语50音的顺序排定。中国代表团第111位出场，走在中国代表团最前面的将是棋手女排运动员朱婷和跆拳道运动员赵帅。而在此前公布的东京奥运会开闭幕式的理念中，开幕式的理念与奥运会和残奥会的口号相同，中文的大意为情同与共。所以在没有现场观众的情况下，东京将奉献给全世界一个怎样的开幕式，值得期待。除了开幕式值得关注，在今天白天东京奥运会的赛艇项目将正式开赛，中国赛艇队将参加女子四人单桨、男子四人双桨等多个预赛项目的角逐。东京奥运周期，中国赛艇队经历了里约奥运会之后的触底反弹，整体呈现了非常好的态势。在女子四人双桨、男子双人双桨和女子八人单桨等项目上都具备了争金夺银的实力。另外，今天射箭项目将进行男子和女子个人的排名赛，而射击女子和男子10米气步枪赛前的训练同样备受关注，因为东京奥运会的首金将在女子10米气步枪的赛场上产生。 在东京奥运会即将开幕之际，东京奥组委昨天宣布解聘开幕式导演小林贤太郎。小林贤太郎被发现曾在节目中调侃犹太人大屠杀，引发外界不满，因此他被东京奥组委解聘。虽然导演被解聘，但是开幕式还将按照原计划予以呈现，目前正在加紧准备。 日本的疫情形势依然严峻，东京奥组委通报昨天又有12名奥运会相关人员新冠病毒检测呈现阳性，其中有2名是从海外入境居住在奥运村的运动员。 从7月1号以来，东京奥组委总共通报87名奥运会相关人员新冠病毒检测呈现阳性。由于疫情防控的原因，东京奥运会开幕式将于今天晚上空场举行，没有普通观众。 媒体速览，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晨报，各大媒体今天都在关注哪些内容呢？我们来为您梳理一下。 北京日报介绍，本市将建设停车资源信息管理平台。 北京青年报聚焦，北京发出第一张一市一照营业执照。 中国新闻网关注，我国将确保生育三孩费用纳入生育保险待遇支付范围。 新京报反映，北京警方通报，一人吴亦凡事件查出存在第三人实施诈骗，犯罪嫌疑人已被刑事拘留。 今日节目早知道， 来关注新闻广播今天即将带来的精彩节目。今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延时5分钟，受此影响，北京新闻和主播在线节目延后播出。 将于今天早上7:05开播的北京新闻重点关注，14/5时期全市力争改造1亿平方米老旧小区，老楼加装电梯超过1000部。 今天早上7:35播出的主播在线重点关注，亮马河燕莎桥到朝阳公园段本周末通航。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然而中共一大召开的确切时间和出席人数曾是党史中的两大悬念。党史专家邵维正通过多年来的文献交叉印证最终解开了悬念，确定了中共一大是在1921年7月23号召开的，出席人数有13人。邵维正在他的新书《建党1921》中，做出了生动而详细的阐释。今天早上和晚上的10:25到11点，编辑部的故事将和您一起重温那段建党往事。 最近，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中国数字人民币的研发进展白皮书，其中显示，截至到今年上半年，数字人民币试点场景已经超过132万个，覆盖生活小费、餐饮服务、交通出行、购物消费、政务服务等领域。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哪些途径申请使用数字人民币的各种服务呢？今天中午12:20，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 现实中，协议离婚具有高效低成本的特点，但是前提是夫妻一致同意离婚，还得对夫妻财产、子女抚养等意见统一，所以离婚协议是最关键的文件。然而这么重要的文件却常常被人们忽视，或是 写得不够规范，或是忽视了重要内容，又或是之后反悔等等，结果离婚之后还要对簿公堂。近日，北京昌平法院通报了近年来因离婚协议案件和特点。今天下午1:12，警法在线将为您详细解读。 整点快报，今天每个整点将为您带来以下主要内容。河南省特大暴雨造成不少列车停运，记者探访12306北京铁路客户服务中心车票退改签工作。大兴机场将启用一指廊的登机桥，保障国内航班。石景山区全面启动品质社区建设，新闻广播记者将为您连线报道。 生活小贴士， 生活小贴士，一起来了解地铁一号线、二号线从今天起每周五、周六采取延长运营措施，满足大家夜间出行的需要。其中，一号线上下行方向分别延长运营61分钟和64分钟，二号线内环、外环分别延长运营81分钟和94分钟，节假日另行安排。 另外，北京地铁3处试点便利店已经基本具备开业条件，即将开业。这3处便利店分别位于6号线青年路站、7号线菜市口站、5号线和平里北街站。试点阶段，大家有任何意见建议，可以向店员反映，或者拨打地铁服务热线96165反映。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和空气质量。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2.3摄氏度。今天京城迎来了短暂的降雨间歇期，白天天气多云为主，只有东部地区有分散性阵雨。预计最高气温在31摄氏度上下，空气湿度较大，体感较为闷热。另外，由于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近期请不要前往地质灾害隐患区域，以免发生危险。 具体预报是，今天早晨到白天多云，东部有分散性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 今天夜间多云，山区有阵雨，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空气质量方面，今天白天本市空气质量2级，凉。 今天天安门广场的降旗时间是19:37，明天的升旗时间是5:06。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谭燕杰编辑、赵龙、于飞播报的新闻晨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获取北京的新闻和资讯，你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明天早上6点继续相约新闻晨报，明天见。 明天见。 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 刚交房就漏水，顺义区北京河苑业主质疑房屋存在质量问题。 我们那电梯井整个都是满的，抽过一次水了，我看现在又是半箱了。 乘客反映停运列车退票被扣手续费，铁路部门解释扣费原因。 听可以免费全款退票，但是他21号上午退了以后，收了20%手续费。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近日，多位市民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自己购买了顺义区北京河苑小区的别墅，但在收房之后，房屋就出现了大面积漏水的情况。业主们对于房屋质量问题提出了质疑。新闻广播记者川子实地探访，来听报道。 北京河苑位于顺义区东六环外首都国际机场东北侧，是由少量高层洋房和中式河苑别墅组成的住宅区，开发商为北京城建兴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其中别墅部分从去年开始陆续交房，然而交房后没多久，业主们就陆续发现自家房屋出现了渗水漏水现象，尤其是最近正值北京的雨季，漏水尤为严重。 7月21号，记者来到北京河院，业主们指着湿漉漉的墙体和地面告诉记者， 5号过来看的时候是漏水，最深的时候我们家屋里这么深， 大概几厘米？ 3到4厘米吧。 南侧的一面墙吧，差不多都漏，然后还有它的污水管道，还有楼上的地面排水往下那根管道出来的，那边也漏水。 随后，记者和其他业主又跟随另一位刘女士来到她家。刘女士指着漏水的地方告诉记者， 去年10月底我们收房的时候就发现她北侧就是第二的那个设备间里边就发现她有阴的地儿。我们已经跟她反映好多次了，物业当时说的联系承建8，后来来了一个人，当时跟我这么说的，先给您注浆，再漏就扒开，现在还漏，我们那电梯井整个都是满的。抽过一次水了，我看现在又是半箱了。 我3月份收的， 也漏了。 对呀、啊，很严重。那你说，老百姓花这么多钱买一房子，完了漏水，谁不窝心呀？ 记者在这几位业主家中都看到，房屋墙体大面积被水泡湿，地面也有薄薄一层水，踩上去有一些湿滑。其中地下一层和地下二层以及地下车库漏水尤为严重，其中车库目前仍有不少积水，物业的保洁人员正在现场进行清扫。记者了解到，像这样的漏水情况并非个例，别墅区20多户业主都面临漏水的困扰。据业主介绍，这20多户漏水房屋的施工方都是北京城建集团下属的公司，包括北京城建8建设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城建6建设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和北京城建亚太集团有限公司。当天在刘女士家中，有城建8公司的工作人员在处理漏水问题。工作人员表示，城建8公司只负责其中3排别墅的施工，工程质量没有问题。 您说他现在这个质量没问题是吗？ 那肯定的，我自己干的活， 那怎么能弄成 这样呢？针对记者的追问，这名工作人员并没有给出回答。随后，记者向在现场修复漏水问题的工人询问情况。 柱子防水都挖开了， 就墙面做没做防水？您这边知道吗？墙面也有防水， 都有防水。 那问题到底出在了哪里呢？记者致电城建8公司进行询问。接电话的工作人员表示，给转接施工管理部。 电话肯定不能给你，只能给你转。 转接之后，电话一直无人接听。随后，记者又致电另一家施工单位北京城建6公司，并将所有漏水别墅的名单提供给工作人员。工作人员核实后反馈记者说：“ 对，我刚才问了，这些楼都不是我们单位建的。” 而另一家施工单位北京城建亚太公司也没有给出明确回应。 那我们核实一下好吗？ 针对这样的漏水问题，开发商北京城建兴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又将做出怎样的回应呢？记者拨通了公司电话，工作人员表示会将记者的采访诉求记录下来，上报公司进行回复。 这个我得给您问一下，因为这个我不负责这个。 但是截至发稿，记者没有收到回复。随后，记者又联系了北京河院的物业，北京城城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负责北京河院的项目经理孙先生向记者表示， 最近雨水不也比较多吗？个别户漏水的，我们都跟那个开发协调，现在都在维修。 那漏水的原因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这个每户的情况肯定不一样，但是我们都统计了，都第一时间到达现场，第一时间跟业主沟通去维修。每户的话，他那个施工方那边都有一个具体的施工方案，他是房屋建设方，他肯定有专业的这个防水啊，建筑单位它都是特别专业的，一户一个方案。 然而很多业主认为，不找出漏水的根源，只进行简单的堵漏维修，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装修入住后依然还是会出现漏水的问题。业主李女士就向记者表示了她的担忧。 我们反映问题就是希望有一个政府机构能出面替我们老百姓做主，分析一下到底是问题在哪儿。因为现在他们没有人说这漏水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我们都只是自己的猜测，没有一个官方的说法给我们，我们也是有知情权的。 那北京河院的漏水问题的根源究竟是什么呢？相关部门是否会介入调查呢？记者询问了顺义区住建委质量监督站，工作人员表示， 我们已经知道这事了，他们那个开发商那边正在跟着组织维修呢。 漏水的原因咱们这边不需要去介入调查一下吗？ 有情况的话我们可能会去调查。 怎么算有情况呢？ 这事儿我们得转给那个我们领导，然后看他派给哪个组，然后再去调查。 记者又将问题反映给了顺义区住建委信访部门，随后有相关工作人员回复记者说， 能跟我说一下具体位置吗？因为我们要带着建设单位一起过去，去看看到底是什么问题，需要您提供给我们一些信息。 记者将收集好的漏水地点及信息反馈给了顺义区住建委，后续的调查进展，新闻热线也将持续关注。 听众郝女士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她女儿19号通过12306 APP 购买了两张7月22号发车的高15794列车的火车票。21号的时候听说这趟列车因为河南暴雨而停运，因为担心22号的列车也无法发车，所以选择了退款，但是在退款的时候被扣了手续费。 因为这是我女儿买来的火车票，7月19号是北京西站到襄阳东的，不是因为那郑州的这个水灾吗？我早上听北京西站好多个火车那个高铁都可以免费全款退票，但是他21号上午退了以后收了20%手续费，两张票，一张票扣100块钱，两张票扣了200块钱。 让郝女士不理解的是，因暴雨影响而停运的列车应该全额退款，为什么自己被扣了手续费呢？随后记者拨打了12306客服电话了解情况，在持续等待了一个小时之后，电话终于接通，客服人员告诉记者，车票能否全额退款是按照他们当天收到的列车停运通知而进行处理的。 确实是以我们这边查到的为准，但是我们这边确实是没有收到任何信息的。 客服人员表示，具体列车停运信息也可以向火车站核实。 给您一个车站电话号码，您具体咨询一下。如果车站确实说是这趟车停运了，您可以再给我们来电。 同时，客服人员表示，如果核实后列车确实已经停运，可以联系12306退还扣款。 如果说我们这边确实收到您这趟车停运信息，这边确实会为您受理的。 记者查询北京西站官方微博后发现，7月21号从北京西站始发的停运列车的确包括了郝女士女儿所购买的高15794列车，但是7月22号公布的停运列车信息里却并没有高15794列车。记者随后也电话咨询了北京西站，工作人员表示， 这个车目前为止显示是正常运行的状态，早上开走了。 这样看来，因为郝女士女儿购买的22号的高15794列车并没有停运，所以之前申请的退款也就不属于全额退款的范畴。针对这种情况，12306的工作人员建议，在车辆停运信息不确定的情况下，乘客尽量不要提前进行退票操作。 停运的话是30天内都是可以退票的，到账的话会在1到15个工作日到账。 北京西站的工作人员也建议，乘客可以关注北京西站官方微博，查看最新的停运信息。 说，因为我们那个北京西站，它都会公布那个停运列车，所以说只能临时看，因为我们现在也说不准。 官方微博就是确切的消息，就以这个为准，是吗？ 啊，对。 新闻广播也在这里提醒大家，近来由于天气原因，列车停运信息会不断更新。因为列车停运而打算办理退款手续的乘客，在操作前务必确认清楚停运的列车是哪一天发车。只有办理官方发布的当天停运的列车时，才可以全额退款。好的，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张玉、邢一鸣，主持人曼宁，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搜索问北京，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同时欢迎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奇怪，我下载了一个手电筒功能的 APP， 它居然要打开我的通讯录和相机。 我那天也下了个背英语的 APP， 它居然要读取我的存储空间。 还有更气人的呢，那个 APP 它居然要通过网络卫星定位我的手机，我没同意，居然就自动闪退不让用了。 我来了，我是 APP 个人信息举报微信公众号，这些 APP 的功能属于超范围收集，与业务无关的个人信息。现在你们关注我后，选择举报按钮进行举报就可以了。之后由中央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4个部门成立的组织，会将被举报的 APP 纳入评估范围，有问题的整改，问题严重的还会下架呢。 维护网络安全，保护个人隐私。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